再有呢，我觉得可以聊的地方呢，你比如说咱先还指着这个潮州说啊、 嗯、 因为一会儿咱再偏开潮州，我再带您上广州。 嗯， 先说这潮州。潮州当地的茶文化兴盛到什么程度呢？ 嗯， 大伙儿说一提的潮州人知道讲究喝茶。 对。 到过的也都知道。这跟经济条件、社会地位都没关系。 啊，真的吗？ 没关系。你看那小铺老板 也喝。 他也是一中三。 和那横向对比，那边的小铺老板也比咱们这边的小铺老板有钱呀。 那不是，那也是卖冰棍的。 啊、真的吗？ 少给一块也不让拿走啊。也一样啊。 啊，行。 包括卖菜的。 嗯。 卖鱼的。 卖鱼也喝着。 我在那个市场里边看见卖鱼的啊。 嗯、 你说这多兴起啊，这玩意儿。他不，他边上有这么一个很简易的，但是这就是一个小盖盅，三个小碗。 哦。 也喝。 这都这么讲究。 哎，你去看，非常有意思，这是个现象。 哎、 这是一个，就是说人家普及到一定程度，人家都没有大半缸子喝茶的。 哦。 人家都这么喝。 功夫茶深入骨髓。 非常深入，那只是说用的茶器具的讲究程度不一样了。 嗯、 我原来我讲过，这茶船有用紫砂的，有用瓷的， 有塑料的， 有塑料的都有 啊。 那它这个条件不一样， 嗯， 这个盖盅和这个小杯子也是一样。那它有好的有坏的，这个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是吧？您讲究一点的，您就用高档的；您差一点的，您用的那瓷呢就差一点，这个可以理解。 嗯、 但是喝。是一定要喝， 嗯， 非常之普及，这成为了一景， 嗯， 这成为一景。在当地呢，你跟人家谈生意啊，做买卖，买鱼都算上，先喝杯茶， 嗯， 那这也是一种关系的融洽啊。这个我认为它也是一种关系的融洽。那这里边给大伙儿讲个小故事， 嗯， 这故事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在潮州地区有这么一位富豪，有这么一位富豪，这位呢爱喝茶。爱喝茶呢，还不遗余力的去找好茶和好的器具，这个在今天可以想象啊。咱们今天有很多朋友， 嗯、 这个我就把它称之为叫发烧友，这级别吧， 嗯， 咱各个这个领域都有这种啊， 有、 黑胶发烧友， 嗯， 就那黑胶唱片， 哦， 那贵着呢那个， 对对对， 啊，是吧？ 音响发烧友， 对对对对， 啊、 这都贵着呢、 嗯， 还有那个，比如说。运动里边雪橇 哦， 是吧？滑雪，我看他们那弄块板儿也好多钱， 哟 我才知道这东西这么贵呢、啊。 那是， 我以为就卖力气就行了，不是， 真不是， 这也是个装备 啊。 那就更甭说摄像了， 嗯， 就是照相片， 对对 对, 对, 对 啊，那这都是不遗余力的要找这个好的设备啊、 嗯， 这都是这样。那在茶这问题上也是一样，这位呢、 嗯、 是潮州人， 嗯， 爱喝茶， 嗯， 茶要买好的，器要买好的。 哦， 哎，那么有一天来了一个乞丐， 嗯， 这乞丐说：“怎么听说老爷您好喝两口啊？ 哦， 哎，好不好？好喝两口茶，酒不好喝 啊？ 这、哦、是，听说您呢买东西呢给价还好，这我扫听过了、 嗯， 说这个有好茶呢您不砍价， 嗯， 哎，有这个好茶杯、好茶壶呢您都收， 嗯， 说对，我就好这个啊，你看我这儿东西多了，哎，你打听这干嘛呀？ 嗯。” 说我呀，别看是个乞丐， 嗯、 我呢有件东西您给长着眼 哦， 您瞧瞧， 嗯， 哎，打这怀里呢掏出一把小壶来， 哦，我以为掏出一只叫花鸡， 这个当地吃的是盐焗鸡啊，叫花鸡倒不太吃， 叫花鸡才显得珍贵嘛，盐焗鸡你都吃过，叫花鸡一看，哎，收了， 哎、怎么有点《还珠格格》的意思？掏出一把小壶来 哦， 哎，潮州泥壶， 嗯， 这个老爷一看眼就亮了， 嗯， 老爷行家， 嗯， 你看这壶就不一般， 嗯， 好壶， 嗯， 你也好，这壶讲五点啊，泥行工款工， 嗯， 就是泥料得好，形制得好， 嗯， 工艺得好，还带着名款的，证明是名家所制， 嗯， 最后一个用起来还得好用， 嗯， 头四点一看就有， 嗯， 哦，说不敢怠慢啊，哎，真是。看不出来深藏不露，您这一下拿出这么好的一把壶来， 嗯， 说您里边请吧，咱俩喝杯茶。这个乞丐呢，大大方方，哎，也没推脱，迈大步往里走。俩人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老爷说：“咱喝一壶。” 嗯， 说喝一壶行啊，说茶不要紧，就用您这壶好。 嗯， 刚才我讲了，泥行工款工是五点， 嗯， 头四点拿眼都能看，第五点得。是 哦， 功能之功嘛， 啊、哦， 他最后一个说功能， 嗯， 那你得用嘛， 对，

我觉得一两也就到头了，一天半斤那得喝什么样儿？你一天吃蔬菜你都吃不了半斤，对不对？ 他就吃不了蔬菜他喝这茶呢、哎、他就是因为熬、 哦、 他就是熬，上午撅一块扔锅里熬半天、 哦、 喝了，下午再撅一块扔锅里熬半天又喝了。 哦呦， 它基本上它就是一种日常需求。 哦， 所以你想它量能不大吗？ 带水了就等于不喝白水，只喝茶了，类似这意思。 白水也喝，但是没法吃菜很多地儿、嗯，所以它确实喝这个茶。然后我到这个西北一些地方看到人家喝这个，嗯，比如说奶茶呀，因为我这人不吃奶制品，嗯、我也就瞧瞧观摩一下、嗯，我不喝。用量确实比较大， 嗯、 它不是像咱们这个三克五克的取量， 嗯、 它都是。一撅，反正这块大点也行小点也行吧，你撅东西你还没印象吗？这黄瓜似的、 啊、 你撅完反正就这么多、 嗯、 多了也是它少了也是它，它可不就这么一掰吗、 啊、 它这一撅就一块，它这一块我跟你说以我目测就照着50克来、 哎、呦 最少、 哦、 可是它这玩意少了也不出味， 一撅就是你一天的量 起码是一上午的早上起来的、嗯、那 这熬两气呢就得换下一边、 哦、 是不是再得来一下、 嗯、 今儿还别代课，今儿代课还多熬点，他这是个日常需求、哦、 茶文化在各地的体现不一样， 不一样， 嗯， 不一样。你不是说人的地儿他这不重要， 嗯， 不饮茶。我在您这系列节目的开头我就说过， 嗯， 咱们中国产茶的省份20个，但咱们中国喝茶， 嗯， 那是全部 全喝、嗯， 没有不喝茶地儿。您给我举反例，您说我们这地儿忌讳， 嗯。 茶 喝茶， 哎，茶这字儿我忌讳。 对 啊，您要知道，您告诉我啊，我也考察考察。 对， 因为什么忌讳？ 嗯， 我还没见过呢。不管产茶区不产茶的地区，北京产茶嘛，它不产茶； 嗯、 喝茶嘛，喝得很凶。 嗯， 啊，我们这老北京人喝茶是很凶的， 嗯、 到茶叶铺子是经常去的。 嗯， 为什么呢？你半斤茶不禁喝， 对， 一斤茶也不搂喝。 嗯， 是这么个意思。 嗯、 所以它各地的这表现不一样。说回到咱们这个广东的茶啊， 哎， 广东的茶文化，刚才我讲了一个重镇，就是以潮州汕头这为主体的，这是一个重镇。 嗯， 我再给大伙儿讲一个知道的少的 哦， 说个英德， 英德， 哎，英德， 哦， 英德这地儿呢也在广州， 啊、 哦，离着广州离在广东，离广州啊不是很远的这么个地儿，原来不叫英德，叫英州， 嗯， 最早叫英州。英德听着挺洋气，还英国跟德国 是欧洲的、 啊、对对对，叫英州。 嗯， 英州是为什么呢？产石英 哦， 这地儿产石英石的这么个地方、嗯、所以它叫英州。这个地儿以前的产茶量倒是不大，是解放以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产茶区。产什么茶呢？红茶 哦， 叫英德红 哦。哎呦，好像听过哎。 嗯，那可不，你肯定得听过。 嗯， 行销很远了这个茶。这英德红是哪来的品种呢？这英德红用的是云南大叶种与当地的品种杂交的、 哦、 所以它这个品种特性品系特性里边带有云南红茶特性，就浓醇厚甜都有、 哦哦、 所以它做出来这茶叶产金毫，带金毫、 哦、 带了一点点金毫，就是白毛啊、 哦、 白毛的，你它汁水往外这么一流，它不就染红了吗、 哦、 变成金毫了， 呵呵呵，看了一下、 哎、对了、哦，所以它这个当时是这么一种茶，叫英德红茶。这个英德红茶当时的出口量是非常大的， 嗯， 也可以做成功夫。我讲功夫现在您能理解了、 哦、 就是说做成了功夫红茶， 嗯， 那就是高档一点的、 嗯、 也可以做碎切， 嗯，袋泡了就那种， 袋不袋泡不在咱这儿管，咱们把碎切出口、 嗯、 他那边去这个分包、 嗯、 分包装，这叫碎切红茶都可以做， 嗯， 所以在英德当时的产量非常大。到今天，如果您有机会到英德啊，当地的茶厂还是个风格，包括什么茶厂呢？包括一些知青茶厂， 哦， 啊，知青茶厂很多， 一听就是历史产物 啊。 啊， 还有什么华侨茶厂？ 哦，更是历史产物。 我们60年代从东南亚撤侨， 嗯， 有很多的人最后都被安排在英德， 哦， 从事茶叶生产，还大量的人都在英德。这个所以当地现在还是有很多50、60年代撤侨回来的人啊，老人家， 嗯， 所以在英德当地呢，这东南亚风味的菜馆很多啊，做饭挺好吃的当然 啊是不一样啊，是不一样，那都是正宗的啊，正宗当地风格，都是老人过来开的嘛， 嗯， 所以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地方， 它 的红茶甚至于可以与这个滇红乱真， 嗯 啊，因为它本身就有云南大叶， 有它的血统，

广东产区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